Thank you. Thank you.

赶至边关宣召。您说那戚继光若听到圣旨，该当如何呢？ 这 Thank you. 不空心的态，不失防范，如去后无还。空心态，太心空的去如海，如今风见不真，心心去真真见真我讲真，真真理理都心静，他空与我 您呐，接旨之吧。 戚继光接旨。

谢大人，不过也罢。 哎，那哪成啊，快过年了，咱总得有个红火劲儿不是？您又想儿子了吧？哎，别整天这么闷闷不乐的，您可别愁坏了身子。给夫人挂红灯，屋里屋外亮堂堂啊啊啊啊啊啊，是小儿断不绝你的肝肠啊，妻子病大亲风太是苦读不识亲生，眼瞪瞪看看你们母子实在荒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，也别总想着耐当的事儿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可是，哎，要说呢，这事儿都怨其总兵，他也特狠了点儿，连自己的儿子他都。 你与我出去！ 哎，你别上火啊！哎，你听我说呀。 送客， 嘿嘿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还不成吗？ 一时你我心痛莫露，贴心的皇儿你是不讲半分，心中悲愤我也知晓，可如今我已不是往昔之人，每行一步为时艰难，为父好想找个人儿谈上一谈。 你有病可寻，有账可答，何如我一无所有？ 夫人， 早些安息，待我与你铺床。 夫人，为父愧对于你， 莫说这些叫人。

想想儿面容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 肥沃土，绿荫护苍生。 勇儿，勇儿，勇儿， 将军， 大成兄弟， 看不着。 大成兄弟， 谁这么装逼？ 你蒙尘半命，如今依然是战士的模样。 蒙下捐躯赴国愿，敢将日月换新天。 至今梦里忧伤地，不叫列强同江畔。 不叫列强同江畔， 不叫列强同江畔， 不叫列强 同江畔。 好过不叫列强同江畔。 听众朋友，由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《戚继光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演唱的节目。